世尊，若此情言，色空等象，若是见者，应有所指；若非见者，应无所作。而今不知是而所归，故有经报。呢一段经文咧，系法咧代替法会大众解释佢所以经报嘅原因。啊，非是酬色，善根显薄，为缘而来，大慈发明，此之物着，以此见精，言是何物？依其中根，无是非是。啊，诶，呢度咧就解释佢惊嘅理由咧，唔系因为佢唔信仰法，唔系因为佢善根浅薄，对佛唔够深刻嘅信心。问是菩萨讲及大众自疑嘅理由咧，就系因为不知无是见。无是无非是见的理由所在，因为眼前所现的色空种种的物象，如果是我们的见性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有所指，可以指得出来。但现在阿难呢，遍在民众之中，不能够指示出哪一些是我们的见性，由此可以知道无是见。假使跟我们面对的色空种种的事物不是我们的见性所见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见不到它的。为什么我们法会大众呢，大家都见到前层所有的境界呢？可以知道呢，宇宙万有呢，亦不是无非是见。因此呢，大家呢就害怕啫，不是因为他的善根浅薄，不信法的已真实，而为意佛所讲的嘢同意外道的。因此我而家问树呢，就希望唯一的愿望，就希望法呢，你大慈大悲发明啊，明明白白开示我哋，在呢啲一切物象之中啊，同埋呢个见证啊，究竟系乜嘢？点解依其中更冇一样嘢系见，亦冇一样嘢唔系非见？於是呢，因為文殊師利菩薩問嘛，所以法呢就答文殊師利了。佛告文殊及之弟眾：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依其自治三摩地中見已見現，並所想像，而虛空花本無所有，此見及現，現是菩提，妙證明體，雲何依中有是非是？我們知道是物質見得到的，這個是，這個不是，但見不到的，摸不到的，根本就不得說，怎會有是有非呢？法呢，是告訴這個法會大眾聽，他說十方如來是顯已经证了极果的人是法法道动，及大菩萨呢就显示呢，不是初法身菩萨，不是凡夫菩萨，也不是十信十智十行这个心愿位的菩萨，而是发生大事，是地上的菩萨，叫做大菩萨。因为他发心大，他所明白的法大，他的言大、行大、智慧大、正大、事大、力大，功德大、福德大、慈悲大、感应大、神通大，乜都大，所以呢就叫做大菩萨。我们乜都少，那我们叫做小菩萨，但是我们有资格叫做小菩萨呢，已经很好的了。最怕我们做小罗刹我们应该学做小菩萨，每样小无所谓，只要有拥有智慧，少少智慧都好过没有，拥有慈悲，少少慈悲都好过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做小菩萨都无所谓，你们叫我做小菩萨我都很高兴。 咁嗱，而家講大菩薩境界啦。大菩薩境界咧，同法係差不多。法咧就係滿證，大菩薩咧就分證，所以境界差唔多。咁啊，三摩地咧，嗱，你哋就唔好誤會咗。一摩、兩摩、三摩嘅地下啊，印度話三摩地，你又唔好誤會叫做三摩菩提喎。三摩菩提係假共，三摩地係正定、大定或者妙定，哦，顯然唔係凡夫所修嘅啊世根嘅定，亦唔係小乘人所修嘅啊呢，這個即係偏空嘅定，亦唔係普通菩薩所修嘅啊呢，這個作替理嘅定啊。而是乜嘢？是諸佛所修的首靈炎王帝頂咁。十方咧，諸佛咧係滿證，諸大菩薩係分證。咁佢喺個帝頂裏邊，究竟係乜嘢心態啊？咁佢心態就係直而照，照而直，好似一幅鏡咁樣，唔喐動嘅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係乜嘢都知道，但係佢不動心、不動念啊。咁因為佢不動心不動念啊，乜嘢境界都冇啊，所以咧見而見然及所想象啊，等於空中花，本嚟無所有。哦，好啦，呢度比較深啲，見而見然啊，並所想象，見係指能見分。嗱，呢啲唔使抄嘅，書裏邊有噶嚇。見然是相凡，哦，想是大六色的妄想，相是六根的身相，哦，这个呢就见，这个见以见然是大八色，哦，大八色的境界，由大八色呢而产生这个第七色执我，顯然咧，然後咧就產生呢個綠色嘅妄想，啊，然後有呢個身心同埋世界，嚇，啊，見相意分就係屬於依他起性，啊，所想嘅相咧就係遍計執性，哦，而開空花本無所有，係佢所見呢個身心世界啊，係等於乜嘢咧？等於空中嘅花。空中的花呢是不是有实际的呢？是没有实际的，哦，所以呢它就什么都没有的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怎会又是有物质给你看到呢？ 有些是是，有些是非呢，就所以就无是无非了。空中呢本来没有花的，因为我们的眼睛有毛病，所以睇见空中咧有啲嘢喺度喐下喐下啊，咁但系啊，当我哋正睇到有花嘅时候，空中系咪真系生一出一朵花呢？唔系，唔使我哋嘅眼睛病好咗之后，这个花先冇嘅，就系我啱啱喺度睇嘅时候咧，这个花都就系冇嘅。等于乜嘢呢？我发梦。发梦 被火所烧，哎呀好痛啊好痛啊，哎呀火灾啊火灾好痛啊，是不是真有呢？你是痛，感觉到痛，你是看到是有，但实际上呢没有。如果是真的有呢，你发醒呢你就受伤了，是不是根本你没有受伤到，啊，即是正是做梦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真的火存在的，即是等于我们现在做紧梦啊，人生而梦啊，我们现在做紧梦，但我们看到是有这个身心，但是这个身心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啊，这个身心是依他起性，但我如果执着这个是我的，真是我这个执着呢，啊，我你他，我好你不好，你对我不智，啊，我对你这么好你都对我不智，执着这些呢就是遍计执性，明白吗？咁啊，呢啲咧就通通都系嗱，我哋由此知道咧，空中系冇花啊，可以空中系本嚟无所有嘅，啊，原本系花不生，所以就不灭咯。咁即系话我哋众生迷嘅时候咧，啊，依呢个 依他喜性呢，就有呢个见相异犯啦。我哋不知见相异犯是假的，咁所以呢我哋就起我法而执。因为起我法而执呢，就有内嘅生心外嘅世界，实际上呢生心世界本无所有。所以呢十方以内呢同之大菩萨呢，响佢自响个大定之中呢，係了达呢个遍界系本嚟空嘅，依他系幻有啫，等于空中花，本嚟无自性嘅，所以佢嘅性就系真心，真心根本就无是无非，咁呢个就系无是见无非见咯。好啦，咁呢个依他起性同埋偏计执性，大家明唔明白？嗰种情况你哋明唔明白？明白。使唔使我再解釋呢？講個故事嚟解釋。嗱，舊陣時咧，有間好有錢嘅人，咁有錢人咧飲酒咧，就唔係話好似嗰啲酒鬼咁去偷啊搶啊，搶住啲錢咧，然後想買盅酒嚟飲啊喎。有錢嘅人嗱，而家美國有錢嘅人咧，有一個地牢咧就擺滿好多好多酒喺度，越耐咧就越好嘅。嚇，我冇飲酒嚇，我唔知道酒係咩味道。但係據説咧就話越耐嘅酒就越好嘅。咁啊，舊陣時啲人飲酒咧就唔係一盅一盅噶啦，一缸一缸嘅。哦，又係大缸大缸咁放喺度嘅。咁有錢人咧，餐餐都係飲酒嘅嚇。有日咧，個工人走咗，個妹仔唔喺屋企。咁啊，開飯嘅時候咧，呢對夫婦咧有錢佬啊，咁就去自己親自落地路去揮酒啦。啊，咁當呢個先生落去揮酒嘅時候咧，掀開個一睇，睇見個男仔喺裏邊。嗨，他说你这个贱人啊，在地牢里面收着一个男子汉。以前嬲啊嬲啊嬲啊嬲，嬲到连酒都不拿来喝了，酒上上来嬲嬲爆爆地坐在那里。个太太说，你去拿酒为什么不拿来啊？还好说，你自己去看看。那个太太说，自己去拿咯。自己又去掀起个缸呢，一看呢，哈，有个女人咁靓喺度喎，吓个衰公啊！呢个叫做依他起性，明唔明啊？依住佢呢个真嘅人咧，就有个影。咁呢个影系咪真实嘅咧？唔系真实，幻有。嗱，呢个叫做依他幻有，吓。但根治咧，吓，呢个就闹佢做衰公，呢个闹佢贱人。咁咧最初咧都隐瞒下系你嬲我嬲啫，后嚟咧就成日嗌交打交嘈吵。啊，呢个衰公呢个贱人，啊，你又收住一个男子汉，我又收住一个美女人。呢个叫做偏计执，明唔明啊？而家好明白啊！呢个叫做偏计执，冇嘢嘅幻有嘅嘢，你就执着，仲去执着，进一步去执着。即是等于我们依这个阿赖耶识起这个见相异犯，幻有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我们偏偏起这个偏计执着我法，这个是我外面，这些是法，有我有法，于是这些法就是我占有的，你就不能够抢我的，你就不能够侵犯我的，我就可以侵犯你的，人人不可以为我，我就不可以为人人，是不是这样的时候呢，世界乱了。这个就是依他起性。OK, 咁啊，结果咧，有一个道士咧，有一个外道婆罗门教咧，就成日都去呢个夫妇两个家庭系去化缘嘅。咁又有一个婆罗门教咧，就去睇到呢两夫妇唔对路啦。平时两个好开心嚟招待佢啊，咁啊，问佢点解啊？你哋两个做乜啊？唉，唔讲啦，你落去睇下啦。 咁個婆羅門咧就去掀開下邊個缸一睇，哎，一個婆羅門喺度。佢話：嘿，我以為你係我徒弟，對我好忠實，原嚟你都供供養其他婆羅門嘅，原嚟你好多個師傅嘅。以後 no， 以後唔嚟啦。OK， 結果點咧？結果有一個比丘嚟啦。有个比丘嚟咧，睇见佢哋两度嘈吵，佢话：，哎，你嘈咩？唔应该嘈吵噶。啊，有咩时候咧？佢话：，哎，唔好讲啦。佢又讲出嚟呢个师傅啊嘛，佢系收埋一个贱人喺度。我佢咧系收埋一个汉子喺度，喺度。系啦，系咪噶？等我去睇下，响边度啊？咁带佢落睇。嗰个比丘一睇，系你俾支棍俾我啊？我支棍做咩啊？一。打打烂个酒缸，乜都冇。咁呢个故事系好有意思嘅，即系话咧，外道都唔能够破呢个执着，系有系唯有我哋出家人有智慧可以破呢个执着。明知呢个系假嘅，明知佢哋咧系骗计执性，依他起性骗计执性，佢妄想执着，一破咗，乜嘢事都冇。嗱，边度有善人啊？嗱，边度有控制啊？冇，即系呢个故事好有意思哦。即系话我哋咧唔执着咧，乜冇发菩萨境界系啦。佢明白呢啲系依他起性，呢啲系骗计执性，系等于空中花，根本就冇实质嘅，冇存在，冇实质，冇存在，乜嘢系是，乜嘢系非啫？系有物质有存在先可以指得出呢个系乜嘢，呢个系乜嘢，呢个系乜嘢。根本就冇存在，等于空花，系冇实际嘅。根本你睇见花嘅时候，都唔系有真花，即系等于我哋现在系喺度做紧人啦，吓，唔系真噶，梦中啫嘛。但系我哋要唔要做好呢？要大作梦中法事，系嘛？我哋应该做梦中嘅法事。所以呢，因为故事好有意思哦。嗱，而家你明白乜嘢叫做依他起性，咩叫做骗计执性啦？哦，咁我哋咧，要知道咧，呢个身心世界都系依呢个阿赖耶识起嘅。我哋阿赖耶识唔分别唔执着咧，一转过嚟咧就成佛噶啦。如果你随住呢个阿赖耶识去执着咧，自相、相作相、执取相、界名自相、起业相，咁就业系苦相啦。反過嚟咧就冇啦，哦，所以咧我哋法咧就話十方法啊，同埋大菩薩喺佢嘅心魔地之中咧，入呢個首靈炎王大定咧，睇見乜嘢都係空花，係見相而法係假嘅，因此咧就係冇執著，就冇執著咧就冇是冇非，即係顯即妄即真。就是这个妄想，就这个妄，这个妄是指什么妄啊？是指依他起性的妄，是见相而犯，见闻各知的性，见闻各知的性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见闻各知。哦，不是，因为呢不变的体而有随缘的用呢，所以呢就妄言这个见相而犯。虽然是随缘随缘啊，但佢睇不变，所以见相而犯咧，系本无所有，非有缘有，有而非有，而皆不可得，等于空花，系等于空花，究竟系乜嘢？究竟就系现是菩提妙净明体，根本就系菩提妙净明体吓。咁嗱，此见及现。现是菩提，灭妙净明体啊！因为问是问啊嘛，佢话呢啲物像啊，同埋呢个见精啊，究竟系乜嘢嚟啊？咁法而家就答啦，系见已见现，现是菩提，妙净明体。我哋知道见已见现，见就系能见法。现就是所现的境界相犯啊，这些依他起性的见相而犯呢，现本就是菩提的明净明体，妙净明体，妙净明体就指我们的身心咯，我们的身心是现本呢，是接 对接这个什么呢？接对待的，无能所的，无形无相的，这其中更怎会有事件有非见呢？哦，那佛告诉我们，这个无事件无非见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我们的真心咯，就是我们这个妙净明体咯，啊，妙净明体啊，现是菩提妙净明体。那第八识的见相二分呢，能见所见呢，原本是大圆镜智菩提的妙净明体。第七识的见相二分呢，原本就是平等性智菩提的妙净明体。第六识的见相二分呢，原本就是妙观察智的菩提，妙观察智菩提妙净明体。前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，前五识的见相二分呢，原本就是圣所作智的菩提妙净明体。我们迷了呢，就有八识分别遍起遍计执成，而那觉悟呢，展识成智呢，就成四智。哦，展这个八识就成四智。咁啊，点解呢个八识都叫做妙净明体呢？咁直证直照不二，头先解释过啦，等于一幅镜啊，直照不二叫做妙啊。照义诶嗱，直义上照叫做妙，照义上直咧叫做正。点解咧？咁嗱，佢冇二义不动，你有嘢嚟，佢睇到你系好妙嘅。但是呢，你去呢，佢唔跟住你去，佢冇去内嘅，你拎啲嘢嚟呢，佢唔接受你嘅，你拎啲嘢去呢，佢又唔坚持挽留你嘅，係冇污染嘅。譬如话你攞啲墨水倒落个镜嗰度，一抹就冇喎，佢唔受你污染嘅。如果係有啲物質呢，譬如一塊布咁，你染佢黑就黑囉，染佢紅佢就紅囉。但係呢塊鏡呢，你染佢紅一抹冇事，染佢黑一抹冇事，佢唔受你污染嘅。哦，呢個叫做淨啊，直義上照，所以明啊，直照不二妙，照義上直係淨，直义上照叫做妙明啊。啊，既然是菩提妙净明体呢，当然也是涅槃的言清净体了。妙，所以呢就是圣净涅槃，净就是方便涅槃，明就是言净涅槃。啊，这个妙净明体呢是绝对待的，借白飞的，无形无相的，不落现前的，那怎会在中间有事件有非见呢？啊，因为问是菩萨问呢，这此见此之物像啊，以此见精现是何物？法呢就答他，此见以见现，现是菩提妙精明体。既然是同一个明体，当然是没有是非两相可得，怎可以说是事件是非件呢？现在呢就解释清楚这个无事件无非件了。那法呢就根治啊，根治呢引问事师利为例，啊，他说，啊，好像你问事这样，我现在问下你了，问事吾今问矣，以问事，更有问事，是问事者为无问事。咁意是世尊，我憎问事，无事问事，何以故？若有事者，则疑问事，然则今日非无问事，依中实无是非两相。哦，即是话有两样嘢咧，先有一个是一个非，只系一样嘢咧，就根本就无是无非，即系显示我哋嘅见性咧系唯一真心，唯一真心边度有是有非咧咁吓。 法咧就孟文氏菩萨，以孟氏为例啊，孟氏菩萨咧就譬二妙净明体，唯一真法界，本嚟冇是非两相，等于孟氏咧唯一无二，所以亦冇是孟氏，亦冇非孟氏。哦，咁样一切法系乜嘢啊？系影子嚟嘅啊，根本就冇实质可讲嘅。法孟孟氏，义理孟氏，更有冇更除孟除咗孟氏之外，系咪另外仲有一个孟氏叫做是孟氏咧？抑或系冇孟氏咧？咁啊，法嘅孟义咧有两样，一个咧就系有两个孟氏，一个咧就系冇孟氏。孟氏咧，好明白法嘅意思吓，意思法嘅意思系话。好似你問事，現在是只有一個真問事啊！除了真問事之外，是不是另外還有一個問事叫做是問事呢？如果是有的話，就變成有兩個問事；如果沒有的話，就唯一無二的問事。但是不應該說你全無問事哦，一個就是問是不是兩個問事，一個問呢 是不是沒有問事，當然有問事啦。咁系咩意思咧？咁嗱，文士答啦，文士话：意思世尊，佢话系法，我系真文士。真文士之外，更冇另外一个文士叫做是文士。点解咧？若果真文士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是文士嘅话，一必定有一个系非文士啦。唔系有是就都有非啊嘛。咁啊，实质咧系一个文士。所以咧就冇是非，冇是非兩相可得。但係我今日咧唔係現前冇問事喎，係有個問事喎。呢個講法點樣咧？即係話唔係冇問事，係有個問事，即係話有真心，真心係存在嘅。問事就等於妙淨明體，係唯一無二嘅，唯一無二更冇另外一個問事咧，就表示唯一真心。除真心之外咧，更冇別法可得。因为既然没有别法可得，所以无是无非。但是我今天呢不是没有个问事，即是说不是断灭，不是好像外道那样人死而灯灭，而是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妙净明体存在的。虽然是无是无非，但是这个妙净明体呢能够随缘不变，不背随缘，所以是有作用的，不同于断灭的。发现此见妙明，以知空尘，亦复如是。孟氏解释咗之后咧，系为一个真心，啊，为一个妙净明体解咗释咗之后咧，法咧就以法嚟合啦。佢话呢个见性咧，无形无相咧，亦都系咁样咁。佢话以知空尘，亦复如是吓，本是妙明，无上菩提，净然真心。妄为色空，及以见闻。哦，佢话呢个见性咧系无形无相嘅，能照万物嘅叫做妙明。哦，此见妙明，即系讲能见分。而知空尘咧，空尘咧就系所见嘅相分。呢见相二分咧。亦复好似孟氏一样咁，见相二分咧，原本就系妙明无上菩提净然真心。不过因为众生背觉合尘，妄为色空，及以见闻耳。唔系，即系话依真起妄。既然依呢个真心所起嘅妄，呢、这个妄就系属于真心。因为真心不变随缘咧。随这个缘而又不变，所以妙咯。直而照，照而直呢叫做明咯。法所证的一切种子是响一切智道种子之上，所以叫做无上菩提。真心是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，三障不能污，三毒不能侵，叫做净。这个妙净无上菩提净然真心啊，原本是众生同埋诸佛同一个法性的， 因为众生慢的缘故，所以就剪这个妙明的真心成为这个无明，剪这个真觉呢为不觉，于是呢无明不觉就有什么产生这个妄想，见相而犯，妄为色空，色空就是相犯，同埋呢能见的见犯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然真心，可惜众生慢的缘故，妄想执着就变为所见犯的色空，同为能见犯的见闻觉知，可以知道呢这个见相而犯是依他起性，依这个现性实性而有的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啲麻，用啲麻咧，系做成一条绳，